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

爷娘，你还不知道，刚才王爷没家园打理四枚脚位，把哈大门和哈林武都哈打成去做那张小了，当真当然是真的了。 听说是弟弟名人去找他，不与我心中乱世 忙。弟弟呀弟弟， 你得饶人之天饶人，救命如何将他真忘吧。 真把我进屋头了，我何必为他咋急啊。 看他本面红人，不合气浑身不沾半点灰，举止行动多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给。谁信他是个中天好，谁信他为娘举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多苗嫩。 弟弟啊弟弟， 你才做名人。

他心里有点不服气，但他也不敢承认。见此情，我心思宁静，我养家八方难道是你不诚心？我诚心，我叫他今一时来长一子，不加管教真灵的杨宗保，我不是普天门的末日归隐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宾。懂你们努力杀着争功名，为是强强一个，你们为是奸奸当人，怒逢公马要公马，岂不苦少爷好把心，听我令在我有伤，不听令品战不用情。